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和就业相关的重要资讯。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支持企业稳定发展，鼓励支持就业创业，积极实施培训，及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四方面主要措施。提出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50%。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例行政策吹风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对这个意见进行了解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对稳定就业的民营企业进行社保补偿，这是在今年11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的安排。在这次意见当中就明确了，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以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于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困难的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力度。此外，根据他的介绍，我国还将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额度从200万提高到300万，提高幅度达50%。同时，对于下岗失业人员给予更大力度的政府补贴。意见提出，对下岗失业人员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贴等。针对外界猜测的中国的就业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失业潮来了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表示，今年以来，在就业工作方面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中美经贸摩擦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直接和间接影响，从而波及就业领域。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整体就业局势稳定。他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核心指标运行良好，城镇新增就业平稳增长。今年1到10月，新增就业累计达到12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万人。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同比持平。3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2%，降到近年来的低位。根据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求人倍率保持在1.25，环比和同比都有所上升。这个数字说明招聘岗位数量依然大于求职人数。这个特点同样反映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上。另外，他还介绍，国家要推行3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重点为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组织参加就业见习活动。而且这个见习计划不仅仅面向高校毕业生，对于16到26岁的失业青年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

他当时结婚的时候是闪婚，家里并不同意啊，而且在外面看来是两个人不般配，是不被祝福的婚姻，所以他就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个家暴情况说出来，所以被打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后面经过我们对他的这样一个帮助，他敢于站出来了，所以他要提出离婚，他就要求，他就到单位去啊，希望单位帮他出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一些。 单位原来知道吗？ 他之前的时候呢，他是跟单位反映过啊，反映过，而且呢，因为这个男方对他进行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身控制，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出差，他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在单位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工作，他的职称啊等等也受影响，所以他也希望单位能够在这方面给他出具相关的证明啊，但是单位就不愿意，就说你是给我们反映过，但是我们也看过你的伤，我们没有办法出，到时候这个男的到我们单位找我们跟我们这个不干，然后跟我们闹这也影响单位的这个工作，而且这个是你们家的私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当时反家暴法已经出台了，那么他拿着反家暴说那个你们单位有责任，他说那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但是谁爱规定谁这么规定我们这事儿我们就不 做不了 做不了，所以最后也会影响到在离婚过程当中来去主张家暴构成他需要相关的证据那么单位也不给他出，因为他也跟单位反映过，也跟居委会反映过，居委会也不给他出，所以他的这个证明力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就没有办法被认定， 这个婚就没离了 就是家暴没有被认定，家暴没有被认定，因为认定了家庭暴力以后，他还可以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等等。那么他这些相关的救济途径就也没有办法进展下去。包括他这个男方不断的骚扰他，因为他家暴不被认定，那么保护令也没有办法，后面也没有办法申请，直接都遭受到影响。他到现在他还依然被他的前夫，已经离婚了嘛，叫前夫，不断的骚扰。 那下面我们从单位的角度来说一说，如果员工遭遇家庭暴力，或员工呢是施暴一方现在知道了，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权限可以去用？ 对，一个是反家暴法明确规定了，你要有批评教育，那么甚至是结合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他进行行政处分或者是党纪处分的这样的一个权限的这个是第一，特别是对这些体制内的，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这样的，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处分是会对当事人有明显的震慑作用的。因为在我们的案例当中也有处理的比较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体制内的单位，一旦他出面干预，效果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劝阻、调解、劝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你发现家庭暴力非常的严重，那你应该有报告向公安机关报警这样的甚至协助受害人去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甚至是追究施暴人行政责任这样的义务这种支持帮助的义务。第三呢，就是你可以作证因为用人单位他这样一个红章盖着，他在受害人提交证据的时候有比较强的证明力的，这些证明是对受害人在寻求未来的这样一个帮助和救济的时候，特别是司法救济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 换句话说，这是多维度的来反家暴， 对， 或者是预防家暴， 多维度的当然还有就是您刚才提的非常重要，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些预防的工作，包括培训宣传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就是在预防在救济在处置等等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 是，就是说这个事儿单靠单位可能也很难完全解决， 是 单靠呢这个社会的或者是街道也好，社区也好，也可能很难解决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解决的话，这事儿就很难解决， 是 吧？ 其实家庭暴力它是一个反家暴，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的 是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合力来做但是如果是每一方